章的部分。那我们上一段讲完这个反制的问题，那反制问题就是在清查第六条，然后清查第六条的重点其实就是我们将把清查第六条的法条结构啊按时把它画出来嘛，啊，也就是说其实在清查第六条我们还是维持了三种反制的形态，哦，直接反制、选举反制跟间接反制，然后当时我是组成了第二次选举反制的部分，好多地方可能会去参酌。再请看讲一次激烈过去法律这个部分。好，那过去法律其实呢，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当一个涉外案件呢进入到这个法院的时候，那按照我国的一些特定法律规定，可以找到一个联系因素。透过这个联系因素或是联结因素呢，你可以找到我们本案的一个准据法。正常的一个选法规则的模式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涉外案件联系因素，然后再找到它的准据法。但是如果今天当事人可以预想到说，他今天透过联系因素找到了准据法，是不利于这个涉外案件的一个诉讼上的一个决定时，他可能透过了联系因素的一个变更，达到有利于己的一个准据法的适用。原本可能呢，联系因素是个国籍，他可能是个 A 国人，他适用的是个 A 国法。但他变更联系因素之后，他把它变成是一个 B 国人，他就可能适用到一个 B 国法。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规定法律。这个条例的重点在于说，它是透过联系因素的变更，求得有利于己之法律。那你就可以讲啊，联系因素其实这种行为呢，我们会认为说呢，好，他在这个选法过程中，其实呢，他逃脱了一个真实选法的过程嘛。如果按照了真实选法过程，他最后选的应该就是 A 国法律。但是他为了取得有利于己之法律呢，好，他那种粗野的一个法律的行为呢，其实呢，选到最后变成一个 B 国法律啊。那连这个规定法律这个部分呢，早期的学者来讲呢，好，他们有两个定义，他们有认为有一个叫做四法说。就是规定法律这个性质有叫做是法说跟啊不是法说。是法说这边讲，哎，他认为说，好，规定法律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叫做法律的，它其实叫做联系因素改变的一个自由。也就是说，你认为我们这个人民可不可以呢，任意的去按照他的自由选择联系因素的变更？也就是说，我可以随便变更我的国籍，好，或者说我随便去我们设定另外一个国家的住所。如果你认为说联系因素是变更，是可以由当事人任意择知的话，那他透过联系因素变更选到了准据法，这也是一种他的自由的一种表现啊。那这种表现的话呢，就不可以说他是不是法。好，所以是法说的一个抉择是认为说联系因素的变更呢，就是本来当事就可以自由维持的，所以透过联系变更选择到了准据法，这就是一个是法性质。那不是法说呢，他的想法其实就跟我们民法上的脱法行为概念非常像。他认为说呢，哦，他是用的形式上好像合法的联系因素变更来脱免，说他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一个违法适用呢不真实准据法的一个目的。他是外观之上利用的合法的手段达到一个不法目的，其实他就很像一个我们民法上说一个哦脱法行为的价值概念，这是不是法说。好，那你可以知道是在早期我们证明法面是没有规定规定法律的，所以其实早期是就司法说跟不是法说两者一致。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互有交战。但是规定法律现在已经制定在涉民法第七条了，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两个其实都是后来哪个变成是占着一个优位，好像是这样说。好，其实后来认为其实还认为它是一个不是法，好，它只是用一个好像合法的一个连变更名称就是外观，好，达到一个不法的一个脱免不适用的正确的一个选法的一个这样子的目的。好。好，了解之后呢，请你看一下讲义四十七页。好，四十七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义哈。他说，当事人故意变更联结因素之归属关系，以逃避不利己而连续适用之内国法律哈，求得于其外国法律之适用。你把这个变更联结因素之啊变更之归属关系和联结因素圈起来啊。所以规定法律的重点，然后看到它是不是属于规定法律，以及看到它联系因素有没有改变。如果联系因素没有改变的话呢，它就算是为了求于有利于其法律，我们也不该当叫做规定法律哈。这个概念呢，请你看一下的概念区别哈。概念区别里面呢，讲义上有写到，他说如果当事人只是规定其不利于的管辖法院，而选择于有利于其的管辖法院的话，达成他诉讼上之目的，这个我们也不是把它评价成为规定法律。有时候当事人可能任意选择诉讼制度，他觉得诉讼制度有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一开始制度是比较好的， 那他可能就选择说，哎，继续保全，或者是还是住比较好的国家去起诉，这样对他的诉讼上会比较有利。他可能选择法院去做一个诉讼上的一个进行，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纯的选择法院，他没有建一个联系因素的话，这个就不叫做规避法律，好，所以这个概念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另外一个讲一下我的案例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英国一个包夫人嘛，她其实就是她本来就是 A 国籍的了，那 A 国籍其实她又感情不睦，她想要离婚，可是 A 国法律禁止离婚，好，那邻近的 B 国呢，她其实就是允许离婚了，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家养呢为了确定离婚，她禁止变更的国籍为 B 国，好，然后放弃了 A 国国籍，然后在 B 国办理离婚，好，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她就是一个规避法律的一个这样状况，好，改变联系因素，求得有利，有利于己的一个准据法的一个适用，好。好，从这案例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立要件的部分，来上第二点哦。这几个成立要件要请牢牢记起来。好，第一个呢，当事人具有诈欺内国法的一个意图。好，那什么叫诈欺内国法的意图？它其实就它叫做诈欺法行并罚。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黑板上面讲到，透过联系因素之变更，好，改变国籍，好，它原本适用 A 国法，变成适用到 B 国法。但是呢，你觉得内国法院如果是涉外案件了，在我国起诉的话，我国关心的是什么样状态？我们会关心从内国法变从 A 国法变成 B 国法吗？应该不会吧？因为这不管是 A 国法跟 B 国法，对我国来讲它都是个外国法律啊。其实我国法院其实法官是不太在乎说，哎，到底是 A 国法还是 B 国法。所以所谓的联系因素在这个层。所谓这个好规定法律里面重要就是讲说它是具有诈欺内国法的一个意图，也就是说它其实规避的是什么东西，原本可能它是属于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好，然后按照涉民法的规定呢，好，它本来该适用呢中华民国法，可是后来呢它变更了联系因素，它把它变成说，哎，我是变成这个 B 国人，然后呢它等于说它规避了中华民国法律的适用，选择适用到这个好 B 国法律，这种才是一个我法官会关心或是立法者会在乎的一个现象嘛。好，所以从我们现在的立法呢，就是从新法第七条，你会很明显看出来，我们强调就是说有诈欺灭国法的意图。好，所以我们变更所规避这个东西，一定是属于的法和立法。好，请你看一下说这条文第七条。第七条跟你讲说呢，好，反正八页有个一个说法被照顾。好，第七条讲说，涉外民事之当事人规避中华民国法律之强制或是禁止规定者，能适用该强制或是禁止规定。所以他要求规避的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好，也就是原本按照真实的个选法步骤，本来就要适用中华民国法律。也就是说，案件在我国起诉，然后按照涉民法的规定呢，真实选法就适用中华民国法律。但是适用中华民国法律是不利于这个案件的一个胜诉哦，所以它变更了一个联系因素，改适用他国的时候，它等同是规避了中华民国的法律，等于说它有诈欺法和地法的一个这样子的意图。好，那在从第七条里面还有关键是在于说呢。是不是所有的中华民国的法律哦？假设按照涉外民事事件好，然后按照选法规则，一年金就是国籍，然后当事人是我国人，然后所以依此本国法是中华民国法律。那所谓适用中华民国法律，其实就是涉外案件，就是中华民国法律是所有的中华民国法律都要一部全部都接受吗？应该只有强行规定才要接受吧？涉外规定其实可以透过当事人自由的意思排除与适用嘛？所以我们认为说，重点就是你是规避适用的中华民国的强行规避。好，这种情况之下呢，才会构成我们现在新法第七条的所谓的规避法律。好，要件又更严格了。好，要件其实是在我国的规避法律上面适用的，其实是相当严格的。所以你可以看第七条这个，他说规避中华民国法律是强制或是禁止规定的。好，你把那个强制跟禁止规定呢圈起来。好，那最后请你再回到讲第四七页第二点，这个规避法律的成立要件哦。第一个呢，当事人具有诈欺内国法的意图哦，比如内国法律换到我国的话，我案件在我国起诉，那我们就诈欺中华民国法院的一个这样子的意图。然后在挂号后，当事人有改变联系因素之行为，好，那这是线索啊，你把它的任意设定啊，本来是住所设在中华民国的，然后把它设定成说，哎，在美国，好，或者说改变国籍等等这样行为。 然后在括号三，当事从新的隶属关系中他取得的利益，就是求得有利益取得权之法的适用。然后在第四个，法庭地国是一个被诈欺国，也就是被规定的法律的一个对象，就是属于法庭地法，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概念。好，然后再来就是规定法律是效力为何呢？就是以前早期的学说里面有什么绝对无效说、相对无效说跟相对有效说。好，那你可以知道规定法律里面呢，它已经有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呢手段嘛，手段其实就是连性因素的一个改变，然后最后达到一个求得有利益取得权之法的适用，这就是它的目的嘛。那什么叫绝对无效说？绝对无效说就代表说呢，它不止改变连性因素的行为无效，它连这个规定达到有利益取得权之法的适用呢也是无效。好，等于说这两个阶段都是属于无效，叫绝对无效说。好，那相对无效说呢，刚才讲说你必须是说呢，你规定的一个目的呢，违背内国法律法的目的时，这个手段跟目的两者才无效，好，两者才无效。例如说他可能认为说呢，他说就是这个国家可能认为说这个地方他是两个两个他不允许呢，不允许离婚，他可能不允许离婚。那不允许离婚的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就改变他的连性因素，然后到了某个国家呢，去求得有利于离婚这样判断。但是如果呢他改变了连性因素，他到了某个国家去求得离婚这个判断的时候呢，他假如他不是请求离婚，他可能就是请求说呢，那我现在就是我要判这个剩余被残疾人或者说是继承这样的诉讼时，他就认为说这个一个国家里面呢，禁止离婚的一个目的是不相违背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手段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如果在违背的情况之下呢，手段的目的呢就会呢无效。好，这个叫做相对的无效说。那再来是相对有效说呢，简单来讲，他会认为说呢，其实在规定法律的这个重心呢，就是我们重心是归置在手段还是归置在目的啊？我们重心应该是归置说这个不法的目的不要让它达成嘛，对不对？所以归置的重心应该是在目的。所以如果是属于呢相对呢有效说的情况之下，他会认为说目的才是我们要管制的一个重心，我不希望说透过的好像合法的手段达成一个不法的目的。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们要从目的这个角度上去调整回来，他原本应该根据适用的程序法，如果是属于中华民国法律的话，就让他合作适用中华民国的法律，所以他的这个不法目的是不会让他达到的。等于说他还是要选择原本根据适用的一个程序法的适用。但是手段的部分，在这个相对有效说跟你讲说，手段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当事人这个改变连性因素的权法自由的表现嘛。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只要调整目的就可以达到规定法律中无法的现象了。所以呢，手段部分还是认为呢仍然是有效的。就是说他变更连性因素的话，比如说他从中华民国国籍的变更为就 B 国国籍的，就是说他还是 B 国人，可是就是涉外案件的适用，他真实法律关系的形态呢，就把它调整回去适用了中华民国法律，但是连性因素上我还是认为这个连性因素改变行为是有效的。好，这个叫做相对有效说。那目前呢，从我的立场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修正条文。修正条文第七条，它说涉外民事之当事人规定中华民国法律之强制或禁止规定者，能适用该强制或禁止规定。所以你从这个条文里面也看出来，他说仍然去适用该强制或是禁止规定，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他是要想从目的上去调整回来。也就是说，你虽然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强制规定，但是我还是要调整你回来适用一个和宪法的真实状态，仍然要去适用该中华民国的强制或是禁止规定。好，那你从这个说明理由里面呢，你也可以得到我们目前通过其实是采取一个相对有效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好，修法之后其实也是可以相对的差不多。好，请你看说明理由第二点。说明理由第二点，他跟你讲说呢，涉外民事适用事件呢，应该适用中华民国法律。但是当事人呢，巧设连结因素或是连结因素，使得其主张适用外国法，而规定中华民国法律之强制或是禁止规定之适用，并获取原为中华民国法律所不承认之利益的，该连结因素或是连结因素已丧失了真实及公平的性质。好。适用之法律很难合理，难及合理哦，只有限度其适用之必要。所以你把那个连结因素或是连性因素以上之真实和公平的性质呢，把它划分起来。他跟你讲说，其实这种情况之下，透过不真实的连结因素呢，不合理的连性因素全部准确法呢，也是个不合理的一个这样看。好，然后 们可以看到他说理由在于说呢，因为呢涉外民事之交税原则上却可以依法变更若干连结因数或是连结因数，好，所以它是可以依法原则上可以变更的，这其实变更连结因数反而是它的原则法是有一个表现，是它的权利有相似之权利，好，但是如果就变更的过程或是变更后的一个结果仔细观察的话呢，好，可视为以外观合法的行为，把外观合法的行为圈出来，好，外观合法这行为是讲的就是像是脱法行为，然后外观合法的一个行为呢，罪行违反中华民国强制或禁止规定的行为者，好，所以由于变更连结因素或是连结因素是阶段乃是规定中华民国强制或是禁止规定的计划是一部分了，故呢他说不应该适用一变更后连结因素或是连结因素所进行适用之法律，而仍然去适用中华民国的强制或是禁止规定嘛。那你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你就可以知道，我国从这个说法里面来讲，我们是从手段上去调整，还是从目的上去调整？如果是从手段上去调整的话，会认为说改变连结因素行为无效。好、哦，那可是其实我们应该是从这个目的上去调整嘛？那我就仍然要回去适用哦，所被规避的中华民国法律的一个这样子的现象。所以他其实是认为说呢，改变连结因素的行为是仍然有效的，我们只是从目的上去把它调整回来一个真实状态而已。好、哦，这个就叫做相对有效说，好、哦，相对有效说的一个部分。好，那请你再看一下甲乙四十九页啊，四十九页的第五点是规定法律与通法行为的比较啊，那个是关于国际执法跟民法上面的概率比较而已哦。这种题目提醒其实是，可能在深圳比较爱考的，所以大家我们自己看一下就好了哈、哦。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赘述了。好，再来请你看一下甲乙第五十页，好，五十页关于损失法的一个适用第五章题啊。那准据法的适用这个部分有几个前提的部分跟同学说明啊、哦，也就是说这个一些涉外案件呢，在法庭地法呢起诉之，在法庭地起诉，起诉之后呢，透过连结因素，也就是可能宣判的过程中呢，你可以知道呢，它不外乎最后法律要适用的一个啊、哦、法律途径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不外乎是一个法庭地法。透过一个选法的过程，就是按照我国的证明法，它选出来的准据法不是适用法的立法，是不是适用万国法？哦，对，是两个阶段而已，而准据法的适用上。那如果你直接是适用法的立法，不管是它的法律上的解释啊，或是原则，你们都是按照我国法的概念去予适用，这个没有太大问题嘛，这个你们会。但是问题其实说，哎，如果这个涉外案件按照选法规则选出来是适用外国法的时候，这个在准据法适用上就会产生几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这个外国法的适用呢，是适用到当时呢，哦，有效的法律。好、哦，也就适用对象就是当时有效的法律。好、哦，例如呢，我们先讲一个例子好了。好，大家同学应该知道说关于契约行为双方是可以约定准据法的嘛，这个同学应该都知道，不过还麻烦的话，好，针对于契约行为双方可以选定准据法，这个叫当事人一直有原则。如果双方选择准据法的话，就是说在契约为定契约时他说哎可以适用日本法，那如果后来日本法他去做了修法，而且他变动变成有个新法产生时，那后来就是这个契约他涉讼了，请问我们将合意适用当事人说合意适用日本法，这个日本法是你订约时的日本法，还是呢你现在起诉时发生纠纷时当时现实有效的一个法律，其实就是你起诉时现实有效的一个法律。好，这是适用外国法的精神。然后再来就是你适用外国法的时候，好，在法律上适用外国法的一些概念固定跟内国法是一样啊，那你在适用外国法的时候，那怎么去解释外国法？我们法庭地的法院要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哈、哦，这个部分呢，啊，它其实就是依照啊、哦、外国法院好所采取的解释原则。 用他的成文法规吗？他的习惯法就包不包含？他的判例有没有包含在内？啊，他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所谓是不用外国法呢？它的范围呢？它只是全部的法律。全部的法律体制啊，是整体的这个法律体制，也是包含了成文法，包含了习惯，包含他们所有透过他外国法院所决定出来的一些判例，判决等等的一些原理原则都是全部予以适用，但是有一个是不适用，就是呢排除程序法。好，程序法除外。因为程序事项就是呢，我们之前在定期的跟你们说过嘛，程序事项的话，我们要定成是程序问题，所以是横一法、离地法来解决。好，即使你本案程序法是选到使用外国法，可是就程序事项，你还是按照法离地法的观念去予以解决。好，所以你就算适用这个范围呢，是全部的法律体制，可是你是排除了这个所谓的程序的规定。了解之后呢，请你看一下讲义50页它第一节，第一节比较简单，你就是在外国法的这个适用上，你要先去看说，外国法的禁止到底为何？它的禁止到底为何？它到底是属于哪种禁止？然后接下来说，当外国法呢不明的时候，或者外国法对法律不知的时候呢，要有谁来负举证责任？这都牵扯到这个外国法的禁止。所以有这第一节和第二节跟很多讨论。那第一节是比较简单的，外国法的禁止这个部分呢，讲义上虽然列了这个五说，但是主要的就是讨论其实是做在事实说跟法律说要做整理啊。那自然事实权说跟内国一部分是和法理说呢，就是和别的同学做探索。主要其实我们还是在讨论这个事实说跟法律说。那事实说的想法很简单，它就是把外国法当作是一个事实。他把外国法当成是个事实来予以适用。那既然是个事实的话，你就会觉得事实说其实是不是就把外国法跟内国法把它放在不平等的地位？所以你既然说内国法是法律，外国法是个事实，代表他意涵着他觉得哪个东西比较优位？内国法，他觉得内国法的优位是法律，外国法比较位阶比较低，它只是一个事实而已。所以如果你采事实说的话，你就认为说，对内国而言呢，外国法是有事实的一个禁止，那这样其实它已经违反了我们国际刑法最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内外国法平等适用原则嘛。如果你把这个事实把外国法当作事实的话，代表说你会觉得它是比较劣后的，它的位阶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违反了国际刑法的一个这样基本精神。那另外如果你采取事实说呢，也会有一些问题的产生。例如说我们在案件适用法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三段论法嘛。那三段论法它一定有这个大前提，然后小前提，然后最后得到具体的结论，就是一个函释的结果嘛。通常就是一二两个三段论法。大前提其实讲的就是法律嘛，一个国家的法律跟它这个其他的著作、其他的判决啊、判例，这个叫做大前提，或者学说解释嘛，这是大前提。然后小前提其实就是事实嘛，然后最后就是个函释的结果。那如果是这样子情况之下的话，如果你说外国法是一个事实的性质，那你在三段论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函释啦，你可能就是事实去函释事实。那就非常怪异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学者的工作之下，就是会认为说呢，外国法其实它就是一个法律啊，外国法是法律，所以外国法是经过呢外国法院的一个立法机构所制定而成的，所以它应该具有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这样子位阶和性质，跟我们内国法一样都是法律，这样才可以当前说内外国法处于一个平等地位的这样子原则。那在讨论法律说的时候呢，有些学者会不停停说，如果你把这个外国法当作是事实来予以适用的话，这样会不会侵害了国家主权，或是侵害了立法者的一个地位？因为他会觉得，内国法为什么是法律，是通过内国法院的一个立法机构去指定啊，这是立法人权限的一个行使啊。但是如果你说直接把外国法没有经过内国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直接把外国法当作是内国法去予以适用的话，那会不会间接的去侵害、僭越了立法者的一个权限，或是侵害了一个国家主权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台法院说的学者认为说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好，今天为什么法官可以就这个涉外案件呢，敢去适用外国法？是因为受过内国的国际司法的一个指定嘛？是因为内国的立法者在证明法规定说，就这个涉外案件呢，透过联系因素选到外国法予以适用嘛？所以它也是透过我国的立法机关去予以制定的、啊，是透过证明法去予以指示的哦。所以这个是适用外国法，是透过证明法指示适用的一个结果，所以它不会侵害了哦内国法院的立法的一个这样子的权限。好、哦，所以这种政治批评，可能连学校课都有听过哦。但是这种批评的想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好、哦，所以这个地方请把那个法律说呢打一个勾。最后我们认为说外国法在内国性质，我们当作是一个法律，好、哦，当作是一个法律。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法律的话，就可以知道。法官本来就有司法嘛，好，马上就应该就要知道法律了。所以，若是当作法律的话呢，这个好不在当事人主张呢，法律就应该依照职权呢予以做一个调查。好，再请看前面五十一页第二节，好，从现实里面你就可以去导论说，那外国法上的证明，也就是说，当外国法是一个不知情的状况的时候，它的举证责任这个部分要由谁来负责举证责任？那你可以从外国法的性质里面，我们把它分为事实说跟法律说。如果你是采取事实说的话，你觉得举证责任该落在谁身上？如果采的是一个事实说，好，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上，我是采取一个主观权主义跟辩论主义嘛。所以就事实的部分的话呢，如果当事人没有主张的话，法律不能视之为裁判嘛。好，所以认为说，如果外国法把它叫做事实，举证责任就会在当事人的一个身上。好。所以呢，响应上第二节说，第一点说，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说，他的缘由是认为说，因为外国法是一个事实，外国法是事实的话呢，好，那这个部分呢，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主观权主义啊，还有这个辩论主义，认为这个事实的部分应该要由当事人在主张，好，当事人主张，当事人主张之后呢，法院才能视之为裁判，好，所以认为就这个情况之下，法院不负有阐明外国法的义务，好。但是如果像是假设第二点，法官依职权调查说，这个说法他的理由也是他认为说，外国法是一个法律，他认为外国法是法律，像外国人法是法律的话，法院就有这个适用法律的一个义务，然后法官有这个知法的一个原则的予以适用嘛，好、哦，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是法院呢要有依职权去调查外国法的内容为何，它是有这种阐明的义务哦，所以这个。法官依职权调查说就是这样子而来，他认为外国法的性质是一个法律，好，但是其实呢，你去想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怎么做规定的？好，我国民事诉讼法其实在283条，民诉283条其实有所规范哦。讲一下呢，光这个表格里面帮同学学到这个参考法条啊，请大家都参考法条。好，民诉呢283条，好，283条就是讲说外国呢现行法为法院所不知者。等于说，大家如果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当事人有什么举证责任，但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调查，好，而且依职权调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好，像是马汉宝老师的比较老师，他就认为说，哎，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283条呢，他就觉得说，其实我国其实是采取假定下第三说啊，应该采取这种当事人与法官呢协力负证明之说啊，也就是说，这个举证责任呢，是从当事人跟法官呢双方互相配合予以去证明出来，好、哦，也就是在诉讼上负有他一个协力的一个这样子的义务，好、哦，这样协力证明说啊，就是马汉宝老师所采哦。那、啊、这个说法其实也是马浩老师他对于这种国际司法和涉外案件的一个思想上，他会认为最圆满、最圆满的一个状态，就是哦，法官啊跟当事人，就是根据调查的部分哦，证明力这个部分，大家一起去哦互相合作的一个帮助哈、哦。但是你去想啊，你觉得如果实务上真的是要操作起来，真的会像马汉宝老师这样说，就是大家是协力义务吗？其实你从283条文里面，你可以知道我本文的战术嘛，所以原则上就是用本文的状况嘛，战术的时候才是哦意外一个状况予适用嘛。那你看283，它本文是说啊、哦、外国法为这个法律所不知者，好、哦、这个其他法条，因为其实我跟法官还就不知道外国法长什么样子嘛，所以他就落入到好、哦、前面前提要就是外国现行法为法律所不知者，然后他说呢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所以你从这个法条调过来讲，他其实认为说。举证责任就是落在谁的身上？应该是当事人的身上嘛，对不对？ 而且他跟你说，但是说法院得依职权调查，他不是说因依职权调查，既然是得知的话，法院会怎么样？他说，啊，那只是你跟人在当事人身上啊，那你们当事人是自己呢，就要调查出来啊。所以其实常常这些在诉讼上面，到时候法官其实就这个哦，外国法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呢，他会通常还是委由当事人啊，自行提出，自行去证明之啊，这是比较常发生的。好，哦，其实实务上比较常发生这种状况。好，哦，那你就可以知道，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一般的当事人怎么办？一般当事人对于这种283的规定，他其实就会很苦恼，因为你在外国法上的提出是非常困难的啊。好，哦，例如说他约定说这个案件是用荷兰法，那你看不懂荷文，那你还是用荷兰法。所以是这个在诉讼上它怎么办呢？通常有一个途径，一种途径比较久的途径就是说，透过司法院去函请这个外交部或是驻外使馆啊，或是这个驻外代表处，然后向该国法院呢请求说这个法律上的解释，好，这是一种方式，这个叫做函查或是函询。那函查函询其实就是换日费时嘛，对公部门的效率其实是比较低落的啊。所以如果诉讼它比较快一点进行的话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针对于这个外国法呢，提出这个学者专家，也就是说他有这种就是外国法律意见的鉴定报告，就叫做专家证人啊。专家证人可以针对外国法提出一个证言，也可以用这个鉴定报告来代替之，这也都是很可行性的一个方式啊。可是如果你要请外国的一个学者专家证人啊，或者提出鉴定报告的话，就当事人一样是非常有钱的一方，因为通常出一个外国法的鉴定报告的话，那个价值可能都是在50万块。好，所以其实对当事人来讲是一个不但是宽日费时，可能就是一个诉讼成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样子的部分。好，所以其实有学者是会去提倡说，既然你认为外国法的性质是一个法律的话，而你又认为说法官有执法原则，法律法官有依法适用法律的义务，那你应该要把这个外国法的一个证明和调查，应该要由法院来去做落实，这样对当事人的权益保障是比较好的。好，那可惜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是有待于未来这个立司法的一个这样子的努力。好，再请看一下那个第三节外国法的顾名。好，外国法顾名我们先跳过。好，我们先看第四节，我把第四节讲完，再回来看外国法顾名。因为第三节外国法顾名的外国法修宪是简单一点，会比较顺序上会比较符合。先请看第53页，外国法适用的一个错误。那外国法适用的错误呢，其实在讲说，你在适用外国法时啊，会发生错误，就是会有两种现象。第一个呢是叫做适用法的地方，或适用被国法国资的错误。一定会发生适用内国法国资的错误，这种是什么状况？这个状况就代表说呢，你这个涉外案件呢，在内国法，也就是说这个法源立法起诉的时候呢，法庭立法的法官呢，在适用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涉内法规定的时候，他选法他选错了，也就是他在选法的过程中，他不小心出错了。那出错形态不外乎就是说，这个法律原本是要适用这个外国法的，他就适用到内国法。或者是透过联系因素，他本来适用 A 国法的，他适用到外国法的，或者原本他适用 A 国法的时候，他就适用到 B 国法，或者是两种错误的一个这样子现象。那这个错误现象其实就是在讲这一段的选法过程中出错了。那如果是选法过程中出错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什么？他应该是等于说，法官在适用国际司法，也是适用涉民法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是不予以适用，或者是适用错误。那如果是这种错误的话，请问针对法官这种判决下来，他可不可以针对这种判决呢，上诉到第三审？应该可以吧，因为认为说，这等于他适用内国法，也就是适用我国。假设说内国是我国的话，案件是在我国起诉，等他是适用。我国的涉民法适用错误嘛？那我的涉民法反正是法律啊，等于说这是当然违背法律啊，等于直接适用错误，就这个一定可以上诉三审的，这个没有问题。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适用外国国资啊，或者是说外国法的本身错误。 那接口状况先讲说，在前阶段呢，涉案案件在我国起诉的时候，按照我国证明法，我们是正确适用到外国法，这一段是正确的，就是适用外国法是正确的，这边有出错。可是它出错在哪里？它出错是在出错适用在外国法的国资，或是适用外国法本身呢，显示上或适用上有所错误。那什么叫适用外国法的国资错误啊？就代表说我国呢有管制规定时，我国的管制规定时适用外国法是用外国法的国际司法嘛。那如果适用外国法的国际司法上，你在就是在找一个法律上的适用，你解释错误时，例如说按照我国法要适用当事人之本国法，又是这个外国法的国资，然后这外国法的国资有可能说要适用 A 国法，结果你不小心适用到 B 国法，那这个就是属于呢适用外国国际司法的一个错误。那你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先按照我国法适用当事人的外国法，然后外国法呢是实际要说适用 A 国法，那你也适用到 A 国法了，这边当然是正确的。可是你在适用 A 国法的时候，你解释错误了，你可能适用 A 国法解释错误，这个就是属于适用外国法本身错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发生这种错误，你就会对这种判决相处单身，这算不算算是这个判决当然违背法律啊？那这个目前呢，我们学姐认为说呢，这个还是可以上诉三审的啊，这是可以上诉三审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啊，你为什么会适用到外国法或是外国国际司法，都是透过法庭契法的国资予以指示嘛。这样法庭化国资予以指示的话，我们当然出发点是希望说，你整套适用的过程都是正确的。不但是呢，适用国际内国法院的国际司法正确，透过内国法院国际司法适用外国的国际司法也要正确啊。那最后适用到外国的本身上，应该也要正确，这才是符合内国国际司法立法者的一个期待嘛。如果你只要曾经有一段出错，等于是你违背了内国法立法的一个精神，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你是间接的违背内国的国际司法，所以它是可以呢上诉三审的。好，所以这个外国法适用错误呢，重点在这两种类型，它可不可以上诉三审？那虽然通过刚才的解释呢，国人认为是你是内国的国际司法适用错误，把它当作是直接违背，直接违背国际司法，所以它是可以上诉三审；或者是外国法本身适用错误，你把它当作是间接违背内国法的国际司法的一个规定，它也可以呢上诉三审。好，所以这考前重点就在可不可以上诉三审而已。好，再请看讲义，回来看讲义51页。讲义51页这个外国法的著名的这个状况。好，什么是外国法著名？外国法著名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要把它分为呢，就是说它可能找不到法律或者这个法律上面根本就不能去适用因为我们认为说外国法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法律，所以当我们找不到外国法或是外国法本身上不能予以适用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外国法不明的一个现象。那外国法的不明呢，其实在证明法的观念里面把它分为事实上的不明跟法律上的不明，事实上的不明跟法律上的不明。好，那事实上的不明比较简单，事实上不明的概念就是讲说我事实上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到外国法的内容为何，就是说无法调查或者是找不到，这个就叫做事实上的不明。那法律上的不明呢，他的想法呢是认为说呢，外国法有找到了，也知道它的内容了，但是它适用的一个结果会抵触呢我国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这个叫做法律上的不明，就叫法律上不明，事实上不明跟法律上不明。好，那你可以看讲义51页的这个外国法不明的意义他可以讲说呢，如法律上或事实上无法适用外国法的情况前者是指说呢，外国法有违反内国公案被限制适用的情况就是它被限制适用了，那外国法是属于在一个法律上不明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大家怎么样解决？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留在第6章来跟同学说明。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本章第3节的外国法不明，指的是一种事实上无法适用外国法的状况。好， 也就是说，这个外国法是否存在呢？是没有办法去调查的，好、哦，或是因为外国法的事项的原因而无不明的状况的时候，也就会发生无法可予适用，要怎么去予以解决？好、哦，所以呢，第三节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一个外国法不明的解决方式呢，都是针对于事实上的不明。好、哦，所以讲义52页呢，第二点这个外国法不明的解决方法，把标准清楚一点，它讲的是针对于事实上不明，好、哦。外国法事实上不明的一个解决方法。至于法律上不明的部分，我们就来到第六章来跟他们做说明。好，外国法不明的解决方法呢，有以下这四说哈、哦，有这个国会请求权说、适用性质法说、适用内国法说跟法理说。那国会请求权说，你觉得它一定会被适用吗？它就不被采纳嘛？因为国会请求权就是说，哎，找不到可以可是适用的法律，或是外国法无法调查出来之后，我就法官就跟人民说，我国会的请求，啊，你回去看着办，是不可能啦、啊。这个原法这个国家不可能这样做，所以不可能采取这个国会请求权做，啊，这是不可能产生的。那再来就是括号二跟括号三，应该采哪一个？好、哦，适用性质法说跟适用内国法说，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好、哦。适用性质法说，哎，是找的跟这个外国法很像的予以适用，就是叫做适用性质法说。那什么是适用内国法？就是说，哎，当外国法这个事项不明找不到的时候呢，就直接适用内国法。那我说直接适用内国法，你会不会觉得它跟国际刑法的基本精神其实它是有违背的？因为如果你怎么都找不到的时候，你就一句通通适用内国法，它其实有点违反内外国法平等原则嘛，等于说你扩大了内国法律被适用的机会嘛。你不能说案件找不到外国法，就直接用内国法一以代之啊，这样等于说你让内国法被适用的一个机会是更大的，那等于你违反了内外国法平等原则的一个这样的立法意识。好，那括号四的这个法理说呢，你用法理解释这个标准是不清楚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学者也不采法理说，因为太模糊不清楚，这个没办法在个案具体予以发挥适用。所以目前我们学者通俗观点认为说，应该采取这个近似法说，应该采取近似法说，也就是你去找一个跟外国法长得比较像的予以去适用。那如果你找不到了这个近似法之后呢，你再去回去适用内国法。这个比较符合我们国际司法这个基本精神啊，就是你不开不能一开始找不到法律适用时，你就直接禁止适用内国法，这样会扩大内国法的适用。所以合理或是合乎逻辑的一个做法方式，就是先找一个禁止法，好，那禁止法如果找不到之后呢，再去适用呢，哦，这个内国法，哦，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啊、哦，所以它有括号五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先适用禁制法说，找不到禁制法啊，再以内国法代替之。好，那你不觉得括号五这个结论感觉哇，非常的漂亮啊？就说我们是合乎了国际司法基本精神啊，你找个禁制法，他找不到再适用给内国法，好，这样子有助于法官解决问题，然后也可以达到一个好像内外国法基本原则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其实啊，结论这个部分啊，在这个实际上，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你要找到一个定制法，你要的比较基础嘛，必须要告诉说，就是说马跟虎很像的话，你要找到说马长什么样子嘛。那你也可以看说，如果我要找个定制法，我像外国法我都找不到，等于说我不知道外国法的内容。那我不知道外国法内容，我怎么去找一个跟它很像的定制法？是找不到定制法嘛？所以其实实务啊，最后操作的结果还是用什么法？内国法，最后还是会回到内国法。只是他挂了一个很漂亮名字，说：“哎，我不是先一律是要内国法，我是尝试去找定制法。”好，其实是这样子，所以说实务操作结果还是会以内国法代替之啊。只是在考题上的一个回答状况时，好，你可能要先写定制法说，最后才能予适用内国法。好，请你看一下讲义52页93年司法官这个例子哦，请你把上面的这个前提题要把它看完之后，直接看括号五，好，先把。93年司法官的法律上面的前提题要三行，好，三行看完之后，直接看到括号五这个问题。 好，假设你看题目了嘛，那我们先看括号组这个部分啊。括号跟你讲说呢，哈 ，A、B、C 三国国际司法中全面有这个反失职规定，有全面反失职规定的，那它都有规定这个反失职条款啊。好，跟你讲说 A、B 两国的民法呢，均计都是 C 国啊，请问法院应如何处理？啊，又若法院对于 A、B 两国民法非常陌生，而熟悉 C 国民法时，则又应可如何处理哦？那其实这个题目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暗示你告诉，如果你今天这个涉外案件呢，按照呢证明条件选出来是 A 国法或者是 B 国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呢，马上就会进入到一个事实上不明的一个状况嘛。好，因为这个题目跟你讲说，若法院对于 A、B 两国民法非常的陌生，法院要画面起来。这句话就是告诉你说，如果这个涉外案件呢，依照选法规则选出来应该是用 A 国法或者是 B 国法的时候，法官对这个法律非常陌生，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无法去证明或是法调查，有可能就会陷入到事实上的不明。那如果陷入到事实上的不明的时候，那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去解决？要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应该就是 C 国民法吧，对，要用 C 国民法。但是用 C 国民法的原因是因为法官很熟悉 C 国民法吗？不是这个理由，理由是在于呢，括号五的第一行的第二句话，他告诉你说 ，A、B 两国的民法均系受制 C 国法。需要画面起来，这句话就告诉你说呢 ，A、B 两国的法律呢跟 C 国其实长得非常像。他们 C 国对于 A、B 两国就是一个近似法，好，所以如果题目要考你事实上不明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近似法的判断标准你要怎么去找，好，像如果说 A、B 两国民法均系受制 C 国，这句话就是告诉你 C 国法就是近似法，所以在这个不明的一个解决方法呢，你要适用 C 国法，但是理由的话呢，是因为 C 国法是一个近似法，好，不是因为法官非常熟悉国法，好，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一下。好，那这个我们事项注明的部分呢，好，我们也讲完了，所以请你回到讲义54页。好，我们进到第六章，外国法适用的一个限制。好，外国法适用的有几个限制？好，那讲到外国法适用的限制的时候呢，你要先跟同学说明。好，回到刚才这个涉外案件这个讲义黑板上面这个例子。就涉外案件来讲，我们说过，透过呢证明法，好，也就是这个选法规则，法庭地的法院呢，就是涉外案件，因为知道说选到是法庭地法，或是这个外国法。假设他今天选到的是一个外国法，那你就想，外国法的适用是一个原则，那外国法的一个限制。外国法限制适用，就是讲讲义上那种标题，外国法的限制适用，它的限制上它是属于是一个原则还是例外？其实一旦透过选法规则选出来外国法的时候，原则上我们都要予以适用嘛。只有在例外的状况之下，我们才会去限制外国法的适用，然后找出法律上注明要如何去做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嘛。好，所以在这个在这章节里面呢，你要记得一个精神，就是外国法的适用是原则，限制不予适用是例外。既然限制不予适用是例外的话，就例外的解释我们要从宽还是从严？从严，另外一个叫从严。所以既然要从解释要从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外国法限制的这一块，它的要件上，我们通通都要从严解释，好，当从严解释，这样才可以符合外国法限制是个例外的这样子的精神。好，所以都要从严解释。好，那讲到这之前呢，请你看一个法律，好，请你看一下讲义55页，那个新旧法对照表。好，新旧法对照表，我跟你讲说，好，新法是8条，请你看旧法，先看旧法25条。旧法25条跟你讲说，依本法好适用外国法时， 但老师呢，这个受害人在我国起诉，按照我国证明法的规定，已经找到他本案解释法，就是外国法了，所以适用外国法。好，适用外国法时呢，如其规定有悖于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或向人风俗等，不适用之。好，所以可以到按照这个条文的结构，他说依本法适用外国法时，代表就是他要适用外国法要。但是在例外上，如果这个规定有悖于中华民国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时，不予适用之。从我们的第25条这样的定义可以看出来，外国法的适用原则上为原则，例外才不予以适用。好，从这个结构的条文定义，可能是这样子的哦答案。好，再请你回来看讲义54页。好，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讲义上定义的这个依据的部分啊，再同学看一下。好，他说内国法院以外国法文涉外案件之准确法使哦，如果外国法律是内容有害于这个公安或是公益，即不予适用。换言之，如果外国法律规定有害内国法律危及法庭的司法生活的安定行使呢，则不适用之哦。所以这边再次强调就是说，哦，你要把它当作是外国法的这个不予适用呢，它是一个例外的状况，就是它当它会抵触于公安或是公益的时候，才不予适用哦，才不予适用。好，那我们在看完例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的立法例哦。那么对这个立法例这个部分呢，我会牵涉到说，哎，那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好，所以先看一下这个立法例的部分。好，那先看括号一的间接限制哦。什么是间接限制呢？简单来讲呢，哈，它是认为说呢，内国法的法规呢，它具有这个绝对的强制性。凡是跟内国法的强制性的法规有所抵触的话呢，这种外国法就不予适用。这个叫做间接限制的规定哦。我们举讲义上例子来看，像是法国民法第3条哦，它就规定说，哦，关于警察跟公安的法律，也就是说这种内国法呢，它是具有绝对的强制性哦，所以它规定成凡驻居于法国的接受其拘束哦。所以有就算是外国法它抵触的话呢，这个地方是它外国法就不予以适用的。好，再请你看一下括号三哈，括号三跳过括号二，先看括号三好。括号三方叫做直接限制的方式啊，直接限制的方式来看一下讲义上的内容。什么叫直接限制？他在讲说呢，内国法呢一方面呢明文承认外国法的适用，也就是他直接承认外国法的一个适用。这种原则其实它比较符合内外国法平等原则嘛，就是我承认说，哎，外国法其实原则上是要适用的，好，应该要适用。好，但是他另外一方面说什么？他另外一方面说呢，当外国法跟内国的公序良俗不能并立时，不能并立时，复用明文限制其适用。哦，所以这种说法，你这个说法就是暗示你说，原则上我明文承认要适用外国法，但是呢，例外呢，它抵触我国的内国公安秩序时呢，我就不予以适用，所以例外才排除外国法的一个这样子适用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就可以知道呢，我国呢，我们刚才看到了旧法的25条，好，旧法25条其实就是采取一种直接限制的一个方式嘛，因为它原则上说依本法适用哦外国法，啊，如其外国法的规定有悖于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不予适用嘛，所以就是太重名字前半段呢，我曾因为承认说可以适用外国法。但是后半段告诉你说，哎，如果内容呢有抵触到我国的公安秩序时，就不予适用。好，所以它采取一种直接限制的一个方式。好，至于讲义上第二点立法例括号二种合并限制方式呢，什么叫合并限制？就是说这种立法例呢，它一部分采取直接限制，一部分采取间接限制啊，就是说这两种主义是好并存的。也就是说，这个内国法呢，好，明文规定说内国法律呢具有绝对强制性，但是又规定说，哎，它抵触这个内国公安的秩序之时呢，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哦，这个叫做合并限制方式，哦，就是并列的这些限制方式，哦，以及呢直接限制方式，哦，但是我国呢其实是采取呢直接限制方式一种立法例。好，讲完立法例之后呢，再请你看一下呢讲义55页。再请你看一下这个旧法25条，从旧法25条来看的时候有几个要件，好，从旧法的要件，好，旧法几个要件在实质上有争议，所以新法呢是予以修正，所以我们从旧法呢先可以看实质上的争议哦。第一点呢，他讲说依本法适用外国法时， 知。好，如期规定有被动的公司去过善良公证，不需要知。那我先请问你，旧法25条，依本法适用外国法10，这外国法先讲，这个外国法讲的是国际司法还是实体法？实体法，因为只有实体法才会有什么抵不抵触公共秩序善良公序的问题嘛。像我们这公序原则原则，在我国民法也是规定在72条，也是规定在实体法，这就实体法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去判断说这个规定会不会抵触呢？啊，内国的公安秩序啊，所以这个讲的是依本法适用外国法的实体法10。好，如其规定有悖于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不适用之。好，这里呢有两个要件呢，要跟同学做说明，就是在啊。修法之前呢，这里有一个旧法25条。旧法25条呢，有两个要件的部分呢，是受到学者上面的讨论。第一个呢，好，它是如期规定。这句话拿怎么去解释？解释有两种方式。第一个解释方式呢，先讲说就是照字面上解释，就是讲说，好，外国法的规定，好，对于呢，好，中华民国的公安。有这两种解释方向，一个是完全的按照字面讲说，哎，只要是外国法，就是外国法的规定，好，抵触了中华民国的公序跟善良风俗就不予适用。另外的是，他是实质上是解释，他说，哎，不是一规定内容本身抵触就不予适用，这就是具体适用之结果，结果呢是有害于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或是抵触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时呢，才不予适用。好，那你就可以知道啊。我们举例来讲好了，假设今天呢 ，A 国呢，它是允许呢，利夫多机制的，好，也就是说它的结婚婚姻法里面是允许利夫多机制的。假设我们今天呢，这个哦，涉外呢婚姻的效会涉外婚姻之成立的准据法呢，好。按照呢，我国法律规定说，哎，要适用到这个 A 国法10，就是说外国法10。就是一旦这个外国法的规定有悖于中华民国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就不予适用。如果认为是采取这样的状况，好，或者说举个例来讲，外国法允许一夫多妻制，那按照第一种解释原则，就想说，哎，这个规定呢是跟我国啊一夫一妻制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这规定的本身呢就抵触。中华民国的一个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所以这个 A 国法呢，按照这个解释精神，可以讲说 A 国法就不适用，就不适用的。但是第二个，如果外国法具体适用的结果悖于呢中华民国的一个公序的话，那其实这种解释方式就是说你要看个案具体状况哈。不能说呢，一律呢都不能说排除不予适用，好，因为呢不同的案件呢适用的结果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好，例如来讲好了，同样这个规定就是说，好 ，A 国法的婚姻法里讲说它是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同样这个规定，可是如果落实在不同的案件时呢，效果上会不会抵触中华民国的公序良俗就不一定了。例如说呢，今天啊举一个例子好了。今天有一个甲乙丙，好， 三个人都是 A 国人，好，假设甲丙三个人都是 A 国人，他们三个都是 A 国人，然后呢，他们三个人呢都在好 A 国结婚的，好，假设他们三个人都在 A 国结婚。但是后来呢，定居，中华民国境内，好，定居中华民国境内。今天如果假设，好，一夫多妻是在 A 国允许的，代表这个一夫多妻呢，这个他们三个人的合法婚姻关系，在 A 国是合法被承认的。那今天假设好了，甲乙三个人呢，现在住在我国，定居在我国。然后今天呢，甲呢，因为丙呢。他呢不履行同居义务，他向甲呢向丙诉请呢履行同居义务，哦，他说刑法申论题的实战解析呢，8月19号在晚上开课，好，今正大老师授课，我把他掉。然后甲向丙呢，啊，诉请履行同居义务。这是一种案件，跟另外一个案件来比较，例如今天甲他死亡了，然后丙在中华民国诉请。继承甲的财产，啊，甲的遗产，那就甲乙丙他们的婚姻是否有效？丙他是不是甲的合法之配偶？这种规定适用在中华民国法律的不同的案件里，它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案件里面，你很明白的说，如果甲向丙呢诉请履行同居义务，好，它的前提就是呢，甲丙之间的婚姻要有效嘛，好，婚姻要有效，好，这个就是其实在很多身份法上问题的时候呢，都会要先除了那几个主要问题之外，你要先解决前提问题嘛，好，或者前提问题这样的问题产生，好。假设他说甲向丙的诉请履行同居义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 A 国法里面所谓的 A 国婚姻法允许一夫多妻只这样子规定，你适用在甲向丙诉请履行同居义务时，这样有没有抵触我国东西公序良俗啊？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两个例子来讲，诉请同居履行义务呢，其实是个相关性质比较高，而且它是公益性比较高的一个色彩。如果呢？我让甲可以向丙在我国境内诉请同居履行义务之诉的话，这等同好像在我国创设出了的我国也允许一夫多妻制的这样子的效果出来。那这样子的如同呢会违背了我国哦一夫一妻制的这样子公序良俗的这样子观念。所以说这种在第一种案例里面，我就认为说这个具体适用的结果呢，哦，会呢背于中华民国的公序，所以这个 A 国法呢，好，不适用之，啊，不予适用，好，也就是限制 A 国法的适用。但是如果像是第二个案子，如果说他甲死亡之后呢，啊，只是丙去诉请呢继承甲的遗产，那这个案子就完全单纯就是一个财产的案件嘛。只是多一个人进来分，或是少一个人进来分的一个财产上的一个问题而已，它的公益色彩没有这么浓厚，哦，所以如果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认为说，如果认为说 A 国的这个婚姻法允许一夫多妻制，这个也适用在这个案子上的话，我们顶多也只是让丙可以进来分甲的遗产而已，它并没有创造出来好像说我们可以允许在我国境内，哦，有一夫多妻，然后可以让生活一个事实上有这样的观念出来嘛，哦，所以如果适用第二种案子的话，我们适用的结果呢，哦，它是呢没有无悖于呢，它是无悖于 中华民国的工序，因为他只是多一个人进来分或少一个人进来分假的财产的问题，他跟我们公安局其实没有太大的抵触，我们只是允许呢丙来分钱，但是我们并没有抗争出说丙他在我国境内呢是和就是好像抗争出他我们允许一夫多妻制的这样这个现象产生。好，在这个地方之下，我认为符合 A 国法呢，是可以呢适用的。它是可以适用的，好，这样的状况，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会觉得外国法限制是个例外，所以我们在解释，旧法25条如期规定时哦，在还没有修法之前，他们会采取第一种解释方法和第二种解释方法，他们是即时采取第二种解释方法，好，那在旧法时代就是这样解释，那新法其实是规定的更明确，好。请你来看一下，修正条文新法第八条，新法第八条跟你讲说呢，依本法适用外国法时，怎么样？如其适用之结果有悖于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或自然人公福者，不适用之。好，你把这个如其适用的结果圈起来，它告诉你是必须是具体适用的结果有害于中华民国的公共秩序或自然人公福。这个外国法呢，才例外的不被予以适用啊。这就是你要看具体的个案为何，虽然是同一个法律规定，可是在落实不同具体个案的当中呢，这样的法律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法律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再来，还有一个要件上可能去考虑。旧法25条，或是现在新法是8条，最后后段就告诉你说，必须有悖于中华民国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所以在解释中，什么是中华民国的公共秩序或是善良风俗？这个部分也是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叫做内部风俗。第二个解释呢？叫国居工具。什么是内国工具呢？内国工具很简单，就是一个国家整体法律秩序呢所核心的判断。一个国家整体法律秩序它的核心的概念在哪里？一个国家法律整体秩序内，因为它有核心保护的范围，这个核心的保护范围一旦被介入成是内国工具的话，只要跟这个核心范围规定有所抵触，它就不予适用嘛。一违反就不予适用，这个叫做内国工具，这叫内国工具，就是它是具有绝对性的，它可以绝对性的在这个内国予以实施，如果像是我国我国就是承认就是只能一夫一妻制嘛，那凡是抵触一夫一妻制的，在我国境内来讲，两个外国人或者三个外国人，他就没有办法在我国成立一夫多妻的嘛，因为在我国境内，这种就是我国欲保障的一个核心概念，一律适用呢在内国领土上所有定居的人民，不管是内国人或者是外国人，就一律去适用，这个叫做内国公序，就是它具有绝对的强制性啊，它具有绝对强制性，也就是说它是据我国国家主权的限制嘛，反正就是在我国或者是我国的人民，他都要服从这个内国核心保障的一个范围的概念，只要是核心保障范围一旦被侵犯的，这个规定就会透过内国工序呢排除呢外国法的一个需要，这个叫做内国工序，内国工序比较好理解，它是绝对的一个秩序。可是国际工序是什么？国际工序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秩序，一个国家里面呢，在刘老师的说法里面，一个国家呢，柯川老师认为说呢，它同时存有内国公序跟国际公序。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会认为说，国际公序它是一个相对的公序，它的相对性在于是说，一个面向地球是个世界村嘛，但是世界村的话呢，你有些观念不能只固守内国的公序啊，基于国际既得权的一个尊重，你也是要尊重别人的一个。别的国家的一个价值判断，你自己也要给他适当的一个尊重嘛。而且呢，他认为说呢，国际公序来讲，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普遍的价值是大家都可以共同接受的。 好，如果这个普遍价值是大家都可以共同接受时，这个就是属于呢国际公序。然后再来，国际公序其实它有两种面向，一种面向就是说，好，这种价值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就是这个哦，社会大众还有这个世界的一个人民呢，哈，好，在我地球上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国际公序的内涵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在于说，国际公序还有一个隐含比较重要的内涵，就是在于是呢，国际社会生活大家彼此要礼让和尊重的。所以有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呢，你也是要予以去给他一个尊重，你要某种程度上去承认，好，要承认他有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判断出来，好。例如说像我们讲说好了，像是在阿拉伯的国家，他们就是允许一夫多妻制。那允许一夫多妻制这个东西，如果今天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呢，好，他是阿拉伯人来到我国去定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尊重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这样子一个观念？其实要予以尊重啊，因为他是有个他们在他们阿拉伯国家，他已经呢合法结婚了，就是他们已经取得是他们这个合法或者配偶关系的一个这样子基本权。好，虽然他是整家迁到我国去住居，我国虽然是奉行一夫一妻制，但是我们基于国际社会生活的礼让和尊重，我们也是认为说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还是要某种程度上要调和跟我们不同秩序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整体秩序嘛，所以我们要尊重他，这个就叫做呢国际公序。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内国公序跟国际公序啊，好，它的概念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国呢，在这种社会上呢，好，旧法第25条跟新法18条在解释中华民国公序时呢，就有两种不同解释的一个方向。好，那你觉得啊，内国公序跟国际公序啊，哪个范围其实是比较大的？应该是。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公序，好，应该是一个国家内部公序的范围比较大，因为国家内部公序呢，好，是最大。如果它的核心概念保持的有这么多，好，这么多都是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它的法律体系说按照一个国家的社会民族的一个习惯，国人的生活，它其实它有这么大的叫做呢，好，内部公序，反正内国所要绝对奉行呢。在他的这个国家的疆界内，任何人，不论是外国人，都要去遵守的。但是在内国公序里面，已经有一些东西呢，是国际社会大家一起接受的。好，或者是说呢，它需要是被调和的。好，一定是里面有一范围是需要是被接受的，就是大家都会国际社会中都去接受的。这个就叫做呢。国际公序，啊，就是要做国际公序，好，所以它的国际公序的范围是比较小的，是比较严格的，好，比较严格的，所以依照国际公序的范围狭义比较小的，但它狭义比较小的话，按照国际公序原则去排除外国法适用，那按照内国法内国公序去排除外国法的适用的话，哪一种外国法被排除适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一定是内国公序嘛，因为内国公序范围比较大。只要一提出内国公序呢，外国法就被排除不予适用了。可是国际公序的范围是比较小的，好，等于说它被外国法被排除适用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相较起来是比较低的。所以其实在学者在解释上啊，好，有些学者就认为说我们在解释这个第25条，好，或是新法18条的这种中华民国的公司上的方式呢，有采这个国际公序说啊，就采国际公序说。但也有学者采内国公序说，那是徐耀明老师啊，哦，比较新兴的一个国际司法的一个学者，他们还是认为仍然要采这个内国公序说。但是那个柯志东老师的话，他就比较强调这个国际公序，然后他在强调国际公序这个概念。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实务上，我们要介绍一些判决，你会知道说，我们实务上的判决啊，大部分还是从内国的公序去看。比如说，我们实务上的一些判决，它还是没有把自己立于这个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说去做一个调和的这种概念啊。好，从我国等一下去介绍很多我国的判决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实务上还是比较从内国公序的立场去看，说要不要适用外国法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好，要不要限制适用外国法的这样的状况哦。但是如果你是完全了解那种加上国际司法，或是像那个哦，要把台湾中华民国立于在一个社会的国际社会当中的时候， 你现在要奉行的是这种国际公序的一个概念啊，等于说你要尊重人家哦，别的国家哦，整体秩序法律之下，你还是要相当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尊重啊，不能说一抵触内国的公安，就会把他们排除不予适用。好、哦，它问题就在这里。好、哦，所以这个以上我们就介绍到这个部分。好，这个是新法的第八条在要件上的一些问题。好、哦。来，剩下的一些小问题，请回去看讲义54页。好，第三点，外国法适用的限制的救济，外国法就限制救济，有这三说。好，关号一呢讲的是拒绝审判书，拒绝审判书其实就像刚才的外国法事实上不明的怎么说啊，驳回请求说一样。好，所以呢，第三点那个外国法。适用之限制之救济呢，其实它标题也很卡拉换的关系，外国法法律上不明许的救济方法为何？好，外国法法律上不明许救济方法为何？好，因为你可以知道，透过呢新法和旧法，不管是旧法25条或新法18条，它只是告诉你说，当外国法具体适用之结果被中华民国公司之用三公司时，就不予适用嘛。它只规定到这边，就变成不予适用。那不予适用之后，那是涉外案件还是要下判决，法官还是要适用法律啊？那怎么办？那就只能靠呢第三点，外国法适用之救济，它只能靠学说来补齐，它只能靠学说来补全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我国呢成文法里面没有规范到的一个部分啊，就只能靠学说来解释。那学说有这三说哈、拒绝审判说、保留条款说、分别处理说。拒绝审判说一定是不予采纳的嘛，你不能说因为外国法被限制，即我国内国公安被限制不予适用，就说这案子就整个驳掉，我不判了，没有办法，那等于是你拒绝人民的一个审判权的一个机会哦，那人民的一个诉求没有办法达到。好，那接下二和三呢？二和三让你选择。二呢，其实叫做保留条款说，保留条款说呢，其实的想法最简单精神就是说，那就是禁用内国法代替。好，当外国法被予适用时，被拒绝适用时，当外国法被拒绝适用时呢，一律就回来适用内国法，这个叫做呢保留条款说，又叫做内国法代用说。好，在那你就可以想了，这个说法它也是违背了国际司法的基本精神嘛，就是内外国法平等原则啊，一定要往原则，你也不能说呢，外国法一旦被拒绝适用，被限制适用，你就一律回到内国法，这也是扩大了内国法适用的一个机会，所以它违反了内外国法平等原则这样子的概念。好，所以其实在国际上比较呢，这个理想的一个学说呢，其实是括号三，分别处理说，分别处理说。那分别处理说，简单来讲，他说你要去看这个不被适用的外国法的性质为何。这个外国法的一个不被适用的这个规定，在这个外国法的体系里面，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状况？好，我们说外国法的规定呢不予适用，不是跟你讲说整部外国法都不予适用嘛？就跟你说那个规定有抵触，那个规定适用的结果如果抵触了中华民国公司就三公司时才不予适用嘛？所以你要去看说不予适用的这个规定，在这个外国法的体系到底为何？这个规定有可能在外国法的体系，有可能它只是一个特别规定嘛。例如说，它可能就是那条外国法里面有本文的规定啊，那个不被予适用的外国法的规定，它可能只是就是列在但书嘛，那它就是一个特别规定嘛。但在外国法性质来讲，它就是个特别规定。但如果它是特别规定的话，那你就只能说，这个外国法的这个特别规定。抵触了，适用的结果抵触了中华民国公共秩序和治安风俗，所以我就不适用该特别规定，但是我可以重新去适用什么普通规定。好，我可以去适用普通规定啊，不是一律全部外国法的规定都不予适用嘛。好，那再来，假设呢，这个外国法的不予适用的规定，它本身呢？就是普通规定，或者是他没有普通规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就是一样，那你去找一个近似的规定。好，就从这个外国法体系里面去找个近似的规定，或者是从 其他国家的法律去找了跟这个外国法规去比较近似的，在于有哦。那如果连近似规定都找不到的话，最后你才能回到内国法，最后才能适用到内国法。不能一开始就直接去适用到内国法了，不能一开始就直接去适用内国法。这个叫做分别处理说，好，你分别要去判定说，啊，这个外国法的不被适用规定的性质，在它的外国法体系，啊，架构下，当你当然到了算是符合的，哦，然后去分别予以处理，啊，这叫做分别处理说。好，那你去看了分别处理说之后啊，它其实你会觉得说，哦，它好合乎这个国际司法的一个精神啊，感觉就是我们没有一昧的去扩大内国法的适用啊。我们还是有逐项逐段的那个步骤去做处理嘛，但是你就觉得很吊诡的，适用上呢，在实务适用上其实分别处理说是一些问题，为什么问题？这个外国法的规定为什么不予适用？为什么不适用？是因为它会抵适用的结果会抵触中华民国公司资产的公署嘛，会抵触到内国的公司资产的公署这样。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特别规定就是说它不予适用啊。那我问你，特别规定跟普通规定长得像不像？应该也很像吧，就是我一个要件长得很像。那这两个特别规定说会抵触不予适用，那跟特别规定长得很像普通规定，会不会顺便抵触到？被抵触到的机会其实也是很大，这有可能不予适用。那普通规定就说找不到找个近似规定，那近似规定就跟普通规定也长得很像啊。普通规定就不予适用，那近似规定会予适用吗？也不会啊。这最后想要什么？内国法，其实最后的结果还最后回到内国法，所以内国法这样说，其实它是比较合乎实际上的一个状况，实际上的状况。但是觉得还是认为说，我们还是要觉得不能一旦找不到法律适用，或是外国法要被强制适用，就一旦用直接回到内国法，其实是觉得这样子不妥。可是在实际适用上的结果还是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是大众的哦，这是大众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先休息15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补充实务见解。